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9月7号，星期二。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福茂汇基金证券板块主打投资者风险教育牌，为投资者带来财富管理课。 行人闯红灯，机动车是否需要让行？社科院专家进行解读。 教育部公布36项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 北京一高校女研究生遭快递车碾压身亡，这起事故当中都有谁应该承担责任？ 三星堆又出土了一棵青铜神树，与35年前出土的2号神树高度相似。 日本首相接班人可能会是谁？民调显示河野太郎人气领先。 好的，在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杨红将军你们好。 哎，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咱们这个从今天傍晚说起，今天傍晚到夜间预报了北部有雷阵雨。从今天下午这个卫星云图以及天气雷达回波的这个演变情况看的话，是在河北的西北部和内蒙交界的这个地区啊，有对流云团发展。目前呢它正在向南移动，等它靠近北京北部的时候呢，大约是19到20点，那个时候呢气温已经下降了，热力条件也变差了，再加上影响北京的这个低涡天气系统距离北京啊本身就比较远，它的冲击力啊要差一些，所以呢今天是19点到20点21点前后，只是北京的北部与河北交界的这个交界线附近，像延庆啊、怀柔啊和这个密云的部分地区啊，有机会出现这个雷阵雨，再往南的机会就不太大了，像昌平、顺义和平谷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就可以放心出行。那么今天夜间的这个最低气温预计是这个17度上下，早晚天气是有点凉了。那么明天白天啊，天上的云呢是时多时少，但是呢，大部分时间呢云层不厚，最高气温预计是28度。和今天的最高气温差不多，今天最高气温是27.5度，明天呢中午前后稍稍有点热，是这么个情况。 那郭工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那么天气的明显变化是明天的傍晚到夜间以及后天白天，这个受高空低涡天气系统的影响呢，明天傍晚到夜间以及后天白天，也就是9号周四的白天，北京出现雷阵雨或阵雨的可能性比较大。详细情况呢要请大家关注明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并且根据天气情况呢天气变化的情况呢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那明天之后的几天啊，气温变化不太大，这个白天呢最高气温是27到29度，就是夜间的气温稍稍起伏稍微大一点，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7到21度，情况是这样的。杨红。 好的，谢谢郭工给我们的介绍，再见郭工。 好，再见。 哎，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5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福茂会。在本次福茂会上，国际竹藤组织、世界气象组织等10多家国际组织线上线下办展办会，带来世界领先的技术和理念。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俺是来自东北茶干湖的鱼，新一代超高速冻眠技术令俺在-50度冻眠。 把活鱼进行冷冻，冻得结结实实以后放到水里又重新复活，

今年服贸会第一次设置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本台记者近期探访其中的交通运输板块，北汽集团、北京地铁公司等企业展示行业领先科技成果，引领智慧绿色出行，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北汽集团展台上，北汽新能源 EU5 换电出租车吸引观众拍照合影。新能源出租车快速换电技术能满足出租车公司的运营需求，引领绿色出行，深受京城的哥欢迎。北京汽车大客户部北京出租科相关负责人陈丹说， 现在北京有150家左右的换电站，基本上可以覆盖，它是续航350公里，师傅开到一个换电站，在那儿停2到3分钟吧，就可以换完就可以走，比之前充电半个小时充80%要快很多，它比油车肯定是要环保。2021年基本上要置换2万台。 北汽集团展台南部，一辆绿色涂装、旅游版外形的公交车映入眼帘。这款氢燃料客车可实现零排放，未来将服务北京冬奥会。北汽福田欧辉客车氢燃料产品相关技术人员王超介绍， 冬天的舒适性还有能耗比电动车有突出优势的。冬天车厢要取暖嘛，燃料电池在发电的时候它也会发热，这个热我们会把它循环利用到这个车厢取暖上去。 在美团骑行碳减排互动区，观众头戴 VR 设备体验真实环境下的绿色出行。2020年以来，美团推进轮胎变球场项目，累计向乡村地区捐赠环保塑胶球场15个。美团单车政府事务经理徐春元介绍， 未来希望能够捐赠超过100块场地。第三个亮点是为了促进绿色发展，在石景山交委的指导下，我们在首钢园外围的古城地铁站和吉安桥地铁站都设置了共享单车，保障市民衔接抵达场馆。同时我们也在地铁站和场馆侧都安排了志愿者，向骑行的市民发放免费的骑行日卡，鼓励大家低碳出行，绿色观战。 地铁是城市的用电大户，其中地铁列车牵引能耗占总用电能耗的40%到50%。北京地铁公司引进化学储能的方式降低能耗，目前已在八通线梨园站示范应用。展台现场负责人李宇杰说， 电池和电容把这个能量转化成化学能量，同样的也是出站的时候把它释放出去。技术做过试点啊，现在平均可以节省15%的电，也就是我们一个车站一年初步测算可以节省50万度电。如果我全线铺开的话，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 记者从北京市药监局最近印发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药品安全及高质量发展规划》当中了解到，“十四五”时期本市将会建立北京市疫苗检验中心，疫苗生产企业的质量安全实现全面电子追溯，从疫苗、血液制品、特殊药品等开始，逐步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十四五时期，北京将重点发展疫苗产业，持续推进重组疫苗、多价联合疫苗以及新型佐剂等技术创新，实现在京产业化，构建全要素全链条，可满足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生产体系，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疫苗产业集群。 本市开展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行动以来，机动车驾驶员对具体情况也产生了一些疑问，比如说当行人闯红灯的时候，机动车驾驶人是否需要让行呢？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大副教授程杰对这些疑问进行了解答，我们来听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兰发回的报道。 大力推行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以来，车辆礼让行人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但行人和非机动车在路口闯红灯等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也时有发生。机动车主们说， 行人闯红灯咱是让还是不让？你说你让他吧，到时候绿灯一亮你又过不去。 我最疑惑的啊，右拐的时候特别是后边人行动慢了，本来你那右拐该拐过去了，现在啊他那还没过来，你是等啊还是不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杰表示，生命安全是不可突破的底线，即使在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机动车也应对其进行礼让。当然，交管部门也应加强对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执法。 在机动车行驶的过程当中，交通的便捷性和行人的安全性相比，行人的安全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同时，机动车驾驶员应该注意在道路行驶过程当中的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无论他们是否遵守了交通规则，这都是整体的一个注意义务，而不是说只是注意红绿灯。 当行人站在马路边而不是斑马线上时，乘接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没有进一步的预见义务，原则上可正常通行。 如果司机遵守交通规则，往往会相信其他的行路人也会正常的来参与交通。如果对于突发式的违规行为，那通常我们很难要求行车人采取高度的提前的预见，那么这种情况下通常正常的行驶就可以了。 当行人在过马路时，机动车驾驶人如何判断车辆距离行人多远时应当让行呢？程杰说， 对于行车人来说，有具体的驾驶的能力、经验、知识，不同的路口、不同的人流量情况就比较复杂。对于有的行人还没有进入到人行横道，这个时候可以正常的行驶。但是如果对于比较狭窄的路口或者行人比较多的路口，这个时候不能够加速行驶，要根据路口具体的情况以及行人进入交通的程度来综合判断。 搭载着100多名来自四川的2021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新生和家属的包机3U888航班昨天降落在首都机场，学生们将回校报到，开启大学生活。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愿你们青春无悔，大胆追梦，不畏艰辛，努力奋斗，早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为北航，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未来可期，加油，亲爱的师弟师妹们。 在万米高空，3U888航班里传来了机长张军一段特别的机长广播。作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2004级校友，他亲自直飞包机，送来自四川的部分2021级北航本科新生和家属从成都前往北京来学校报到。北航工科试验班类信息类大一新生柯其言把学长的话记在了心中。 机长给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向北航老一辈的学者看齐，艰苦奋斗精神在我们现在也应该拥有。 北航人把这次行动命名为向北航行包机活动，从方案设想到落地实施用时一个月左右，很多北航校友都参与其中。北航1990级校友于东是这次包机团的团长。 疫情的原因嘛，为了保护好同学们去学校，那么用包机这个方法，总共有183个人，学生有101个，还有一些家长陪同。戴群师兄去世以后，他成立了基金，如果就说你经济有困难，那么就用他的基金来支付的机票。 这趟特别的旅程，学生们结识了大学里的新同学，也迅速地融入到北航大家庭。北航工科试验班类航空航天类新生徐明伟说， 周围都是北航的，就感觉没有孤身一人来到北京的那种孤独感，一路上比较温暖嘛。 经过大约两个半小时的飞行，3U888航班降落在首都机场。迎新的同学们举着学校的牌子接机，并把他们指引到去往校园报到的大巴车上。此时新生们已经在憧憬那些向往已久的打卡地了。 先去图书馆看一下。 我也想先去图书馆看一下。 图书馆毕竟是主力学习的地方。 天上去航天博物馆里面，不仅可以看到上一辈航空人空天报国的热血的情怀，还可以看到一些中国航天发展史具有知识性的东西，就想要报国的一种空天梦想。 北航人接力为新生们送行迎新，而新生们也即将成为北航人，在新的起点上开启一段全新旅程。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多位海淀区双泉家苑回迁房的业主拨打新闻热线反映说，2015年他们从塔院村搬迁，本来承诺呢3年之内交房，但是直到现在开发商还没有交房。业主们表示说，他们不仅没有收房，还对现在建好的回迁房存在着不少质疑。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发回的报道。 赵女士告诉记者，搬迁当时开发商和他们签订了合同，承诺3年内交房，但直到现在房子不仅还没交，当初承诺的逾期交房违约金也没有兑现。 合同当时签订的是2018年交房，但是实际上2018年没有交，然后当时答应了拆迁的那个违约金，说从逾期交房开始到这个交房的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没给嘛。 除了没交房不给违约金之外，赵女士表示他们对回迁房的公摊面积也存在质疑。 当时承诺按1:1的这个置换，但实际上就是说给我们的建筑面积是80多平米，实际这个居住面积其实也就50平米多点儿。 另外业主们发现建好的房屋户型图和最初开发商给他们介绍的户型图也不一样。张先生说， 掉向了，本来应当冲朝南，他现在冲朝北了。 针对业主们的质疑，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东升镇政府规划科的工作人员，表示 那您问小月河科技园开发商那边， 几经辗转，记者终于联系到了北京晓月和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但是工作人员请示之后却回复， 我已经请示我们上级领导了，我们不接受对外的媒体采访。 因为公司拒绝接受采访，违约金的问题暂时没有说法。那么房屋户型改造和公摊面积是否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证实呢？记者随后咨询了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工作人员表示， 您可以申请一下那个楼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平面图。 几个屋都朝哪边开窗户应该是有标志的，是吧？ 对。 平面图和现在这个房子不一样的话，就证明它这个是违规的改了，是吗？ 对，是这意思。 关于公摊面积是否合规的问题，记者联系了海淀区房管局，但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这样看来，回迁房公摊面积是否合规，还需要核查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才能确定。记者将从规自委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业主，同时也将相关情况再次反馈给属地东升镇政府。究竟业主们质疑的问题能否解决，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家门口只有一条路，但这唯一的一条路上却常常是脏水横流。居民们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但脏水却屡屡卷土重来。脏水究竟来自哪里？相关部门又给出怎样的回复呢？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近日，家住丰台区的贾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住在太平桥街道东局26号，小区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个老旧小区，只有一栋楼，共40户居民。小区通往外面仅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但这条道路上却是常年脏水横流。 晚上喝了酒，就在我们这小路边缝里边撒尿，他们菜的水、刷锅的水、洗肉的水、洗尿罐子的水，还有那洗澡的水，这些水是随便倒的。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半年多了。我们每天回来多干净的鞋，都要踩着那些脏水，还要闻着那些臭气熏天的味道。 贾女士说，这条小路的两侧各有一排平房，而这些污水的来源正是平房里的租户们平常倒的生活污水。小路北侧的平房归太平桥村村委会管理，南边归太平桥街道太平桥南里社区居民委员会管理。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曾进行过治理，但治理结束一段时间后，坡道脏水的问题又卷土重来。为了解决问题，记者首先将问题反映到了属地太平桥村村委会和太平桥街道太平桥南里社区居民委员会。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 咱们也只能说勤打扫着，因为咱们这边的住户他确实这素质都不一样，这边我只能跟负责人再沟通一下，让他看看有什么办法。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对南侧平房的住户会加强治理，坚决杜绝这种不文明不卫生行为。 我呢跟村里的沟通一下吧，跟我们班领导也报一下，班领导给村里领导施加一下压力，让他们管理一下出租房屋，我们贴一些通知宣传一下。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条路的卫生由手滑物业进行打扫，居委会会再跟物业沟通，加强平时的清洁管理。记者也联系到了手滑物业，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具体情况我们和他们还得再商量商量，因为我能想到的是不是贴一贴警示牌，但这种是不是只治标不治本呢？ 记者也将问题反映到了太平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回复说， 跟领导反映完了以后，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这个解决办法，研究一个相应的解决办法或者一机制。 卫生关联你我他，齐抓共管靠大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好，18:23，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教育部公布36项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北京一所高校女研究生遭快递车碾压身亡，这些事故当中都有谁该承担责任？三星堆又出土一棵青铜神树，与35年前出土的2号神树高度相似。我们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金秋送爽，为京农商银行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争做理性投资者，争做金融好网民宣传活动，邀您一同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清朗网络，共享美好生活。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北京时间呢18:2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杨红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方面的热点新闻事件。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例，都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据重庆发布，北碚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9月6号，西南大学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对返校学生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当中发现一名室外返渝学生检测结果异常，目前正按照国家和重庆市防控要求进行复核，对相关人员和场所开展排查，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后续情况将及时公布。 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天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来港易计划将会于9月15号正式推出。在中国内地及澳门居住，除中高风险区的非香港居民抵港，都可以豁免14天强制检疫隔离措施。深圳湾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桥口岸每天名额各1000人。 另外，由于内地疫情回稳，回港易计划将于8号凌晨全面恢复。香港居民从内地全境及澳门回港可豁免强制检疫，但是目前仍处于疫情中高风险的地区除外。 今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的发射了高光谱观测卫星高分5号02星。记者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该星呢将会全面的提升我国大气、水体、陆地的高光谱观测能力，满足我国在环境综合监测等方面的迫切需求，为大气环境监测、水环境监测、生态环境监测以及环境监管等环境保护主体业务提供国产高光谱数据保障。 高光谱遥感是当前遥感技术的前沿领域，地球上不同的元素及其化合物都有独特的光谱特征，是识别和分析不同物体特征的一种重要身份证。相比光学成像卫星只能看到物质的形状、尺寸等信息，高光谱卫星具备的光谱成像技术可以使光谱与图像结合为一体，探测各类物质的具体成分。 教育方面，教育部公布了36项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活动的名单。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通知的精神，由主办单位自主申报，经过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公示和复核等程序，教育部确定了第5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等36项竞赛活动为2021到2022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举办时间原则上为2022年8月份之前。 各地按照管理办法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竞赛管理工作，引导学生和家长坚决不参加名单以外违规举办的竞赛活动，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外负担。人员聚集的竞赛具体举办时，主办单位需报当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部门同意。 我们再来看，女研究生被快递车撞死，谁该担责？9月5号上午8点45分，天正下着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研一的学生张某某打着伞走过宿舍宏远楼东侧路上，被身后的一辆正在倒车的圆通快递运输货车撞倒碾压，送到医院急救无效身亡。受害人的父亲张先生透露说，在医院见到女儿的时候，她仅靠机器在维持，医生称到医院已经十分危重了，不具备手术的条件，晚上不得已决定停止机器。 应该是在上午10点10分以后，孩子的老师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老师跟我说的是孩子在校园内被一辆货车撞倒，他也正在赶往医院的途中，孩子当时说已经被120运到医院。我们接到电话，紧接着从银川订机票，第一时间赶到北京。我下午3点半到达北京，然后到达医院的时间我没仔细记，但大约应该是在5点过1点。我到了医院之后，看到的情景非常惨烈，我的孩子，我的女儿，就是那种完全就靠机器在维持。大夫的意见，孩子到医院已经非常危重了，经过几个科室的会诊，结论是不具备手术条件，只是因为为了等家长上了机器，仅仅通过机器保持生命。在多次联系消防无果的情况下，在我问询咨询主治医生的情况下，我非常痛心的下了，应该是说我今生最 最难的决定，因为到了晚上孩子脸已经都发青了，这是我做的最难的一次抉择。我下了决定，停止了机器。我提出的要求之后，我现在女儿就转到了太平间。北京下了一夜的雨，我连一天没吃饭，没喝水，没睡觉，到目前到现在我都没合眼。我们全家的宝贝，我的女儿中考全县第一名，是我们全家都引以为豪的。校方要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说明白，经过是啥，学校做了哪些工作，孩子送医之后学校和医院有哪些交流，还是说仅仅孩子送了医院就由医院全权处理，学校有没有积极主动的去为孩子着想。不用说十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十秒、八秒，可能对孩子都会有不同的结果。 就是上午大概五点的时候吧，就才知道这个噩耗，我在宿舍都哭了，当时眼泪刷就下来了。他一直都是我心里的学神，就是非常的学霸，而且特别刻苦，一直都是进步前进。就这次暑假的时候我们一起聚会嘛，就是好好学习，好像说过打算留在北京吧，就想找个好工作。了解他的人觉得可能他还挺稳定的小姑娘，其实我们跟他玩的时候就对我们特别好，热情啊，还很照顾我们的感受。他当时给我发了好多条消息，问我想吃什么，就说有没有什么过敏啊、忌口啊什么的，就非常的照顾别人，是这么一个啊，我们就真的觉得特别的可惜。 张某某的姨妈说，当时呢天正下着雨，张某某打着伞去图书馆去学习，没想到货车倒车直接碾压过去，孩子的 CT 惨不忍睹，有多处骨折。那么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驾驶员存在哪些问题，校方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呢？就此我们先采访了北京律师协会交通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司机承担什么责任？首先这件事情当中是在倒车的过程当中把人给撞倒了，并且发生了不愿意看到的抢救无效，导致一人死亡，这个肇事的这个司机应该是构成了刑事犯罪。他又是在这个校园内，校园是相对封闭的，是一个封闭式的管理，那这个呢他就不属于在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因为在道路上发生的必须要是社会公共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不是在道路上发生的又承担主要或者全部责任的，像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造成人死亡了，构成一个过失杀人罪。至于说他为什么，那可能就是他的车高了，他没有注意到了，或者说操作失误了等等，具体的这个情况还有待于警方进一步的确定，看看是学生当时在什么情况下，司机在开这个车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个有待于警方的更进一步的去现场勘查确定，来认定这个责任。 就这起交通事故而言哈，那您觉得这个校方他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吗？ 现在不好去认定校方是不是要直接承担责任，有待于公安机关进一步的侦查完毕以后，看校方是否尽到了一些必要的或合理的一些管理的工作。如果说学校打个比方有通知外面的这个大的货车是不允许进校的，但是由于我们的门卫可能失职了，根本就不在，大的物流车快递车就进来了，那你学校那可能违反了自己规定的，按这个那起码是作为一个判定的一个依据。但这件事件当中呢，不管学校是否存在过错，它都不是这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我们讲发生事故还讲因果关系，内在的必然的之间的联系，那这个之间呢更多的还是这位司机，因为司机你要具备安全驾驶，特别是在倒车，一般情况下我们倒车那一般就是倒车的人要承担全部责任，那你就要确保车后是安全的，至于说你没有注意到那就是你的事，那就要推定倒车的人要承担责任的。 今天呢，圆通快递方面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这次事情感到悲痛和自责。目前呢，已经和北京公司成立了专门的负责小组，和加盟公司一起协助警方进行调查，积极配合后续的相关事宜。 另外，圆通相关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将会深刻吸取教训，立即在全网范围内开展交通安全培训和检查整治活动，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记者注意到，对外经贸大学官网发布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快递及送餐人员进出校园管理规定》提到，快递公司法人必须与保卫处签订协议，办理临时出入校园的证件，方可入校从事经营活动。快递人员进出校园时必须要减速慢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及赔偿全部由快递公司负责，并且日后禁止该公司或者是餐厅进入到校园开展相关业务。 事故的发生让人非常悲痛，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那么这起事故给我们以怎样的警示？关于校园内的行车安全还有哪些法律规定呢？就从我们今天也采访了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深山，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其实校园内的这种行车的话呢，因为机动车的这种驾驶的话呢，你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嘛，不管是在校园内还是在公路上，那其实它都是要遵守基本的这种操作，那包括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交通法规来进行这种相应的这种操作，那要遵守交通规则呀，包括说要安全驾驶、谨慎驾驶。另外一个的话呢，可能说对于校园自己内部的话，有相应的这种管理的这种规定，那可能还需要包括说对于这种交通标识的这种标注和这种提示，那可能还需要做的更加的完善和完备。主要的所依据的话，一般来讲我们说都是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实施条例等这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管理和遵守。还有的一些呢，如果说像发生了事故啊，或者说发生侵权案件啊，可能还会依据民法典啊这种来进行在民事方面的这种赔偿啊，或者说进行处理。那如果说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话呢，可能还会按照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来追究责任。 这起校园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故，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悲痛。这种校园内的交通安全它应该如何提升？ 其实这个的话呢，咱还是先说校园里边吧。校园里边的话，其实可能对于学生来讲，或者说对于老师来讲，大家觉得可能是比较封闭的一个场所，那么对于这种交通方面的这个注意力可能不会像是在马路上啊，或者说像在这个公共道路上那么重视。这个的话其实是要给几方都是要提醒吧，一个的话是说我们的学生自己要提高这方面的这种安全意识，第二个的话呢，要对于学校来讲的话要加强这方面的这种管理，包括说这种警示标志啊，包括说车辆的这种管理啊，包括说这个对于进校的这种相应的这种管理。那第三个的话呢，其实是对于说像肇事的这一方，肇事的这一方呢，因为它是一个快递企业嘛，那这个时候的话，一方面的话呢是要加强快递企业的对于司机的这种安全意识的这种教育管理，那另外一个的话呢，本身在这个司机方面的话呢，也是要提升自己的这种安全意识，包括是要规范操作等等这些方面。还有一个的话呢，可能说尤其像是一些厢式货车啊这类比较视线容易受阻的呀，或者说是可能安全系数不是很高的这种车辆的时候呢，多利用一些技术层面来提高自己的安全性，比如说是要装相应的这种摄像的这种设施啊，来提高它这种视野的这种，可以加装一些科技的这种手段来提高它的这种安全性，比如说像雷达呀，像这种倒车影像啊等等，来提高对司机的这种辅助安全的这种功能和功效。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灿都生成，预计11号之后影响福建外海渔场。今天第14号台风灿都于今天早上8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热带风暴级8级，每秒18米，目前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大约1690公里的洋面上。灿都向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11号以后将会影响到福建省外海渔场。 昨天下午呢，今年第13号台风康森生成，夜间呢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10级，每秒25米。预计康森呢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会于9号白天进入到南海东部海面，而后强度逐渐增强，向我国广东西部到海南东部一带沿海靠近。 再说说三星堆又出土神树。日前，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掘区域的3号坑再次出土青铜神树。据3号坑发掘负责人、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许飞鸿介绍说，今年3月份，这件青铜神树残件就在3号坑比较靠中心的位置露出了一角。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神树的树干和神树上的太阳轮装饰物完全显露出来，神树的树枝、花蕾等构件也在它周围被相继发现。由于神树的树干和两根象牙紧贴在一起，象牙又和其他文物叠压，直到今年7月15号，前后耗时4个月，才终于把它们提取出土。 徐飞鸿告诉记者说呢，1986年从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所有的构件拼起来，目前呢共有3颗，分别是1号、2号和3号神树。根据观察呢，3号坑新出土的这棵神树跟2号坑出土的2号神树，不管是形制还是体量方面，都有很高的相似度，甚至不能够排除它们属于同一棵神树。2号坑、3号坑2棵神树要是能够拼在一起，就能够说明很多学术问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目前呢，他们还在继续拼接碎片，更多发现呢还有待慢慢揭晓。 许飞鸿告诉记者，3号坑的北边还有另外一件小神树，组成这个小神树的一堆构件已经提取完毕，确认是神树的构件，但是无法复原为完整的神树。他们认为它可能和2号坑的3号神树，也就是最小那棵神树有些相似性，但是二者属于同一棵神树的可能性不大。那么青铜神树在古蜀人生活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1986年出土修复后的1号神树高396厘米，由于顶端的部件缺失，估计完整高度在5米左右。据介绍，在我国迄今为止全部青铜文物中，这株神树是形体最大的一件。 青铜神树呢，是三星堆也是一个属于标志性的一个文物。 一号神树树干笔直，套有3层树枝，每层伸出3根枝条。所有树枝都像柳树一样柔和地下垂，9个树枝大致相同，枝条中部伸出短枝，短枝有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但9只鸟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它们的翅膀都已折断。三星堆遗址紧邻鸭子河，此前有渔民在这条河靠鱼鹰捕鱼。专家介绍，鱼鹰这种鸟可能备受古蜀先民的崇拜，所以三星堆出土的器物许多都有鱼鹰等鸟的造型。而三星堆的艺术家在青铜神树上精心安置统一规格铸造出来的9只铜鸟，或许表明他们担负的是太阳崇拜这一使命。 对于青铜神树呢，有大量的见解，比较流行的呢，比如把这个神树的形象跟山海经中的记载对应，山海经记载的类似神树的形象有扶桑、若木、建木，像山海经记载里面扶桑上面有9只鸟轮流在天上值班，这种轮流在天上充当太阳。 我国古代神话中有关太阳的传说都有鸟的形象，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神树有9鸟，可能顶部还有一只鸟，也可能表达着另有一只在天上值日的造型意图。也有专家认为，三星堆的青铜神树除了与太阳崇拜有关，在三星堆的古蜀先民的眼中，这棵神树还是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的登天之梯。 所以对于神树呢，因为缺乏确凿的文字记载，我们对于它的性质不能完全的确定下来，但这也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想象的一个空间。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云南两个网红为了吸粉直播约架，警方表示说已经依法进行了查处。最近呢，昆明市公安局接到网友举报，云南网红主播云南达摩和云小海在快手 APP 直播的时候，因为语言纠纷在线约架，在网络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接报之后，公安机关迅速介入调查。 经调查，嫌疑人陈某某，男24岁，云南文山人，网名云南达摩，和严某，男27岁，云南红河人，网名云小海，二人都是云南达摩传媒文化有限公司艺人。2021年8月21号晚上22点多，陈某某、严某二人为博取眼球、吸粉引流，在直播过程当中故意编造双方紧张对立的情绪，以及陈某某找上门找严某打架的假象，误导吸引大批网友围观，甚至有网友到线下围观，其行为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之后，陈某某、严某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深刻认识到了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严重的后果，并且公开向社会公众道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第23条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陈某某、严某予以警告处罚， 对云南达摩传媒文化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昆明警方表示说，感谢广大网友积极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网络空间并非是法外之地，网民在网上发布信息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对于利用网络恶意炒作、发布不当言论、编造散布谣言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会坚决依法查处，同时希望社会各方继续监督，及时发现并且举报互联网违法违规有害信息的问题线索，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日本读卖新闻9月6号报道，9月4号到5号就最适合出任下一任首相的政治家紧急实施的日本全国舆论调查显示，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位居第一，第二、第三名分别是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和前政调会长安田文雄。得到前首相安倍晋三支持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也有望达到参选的必要条件，就是获得党内20名国会议员的推荐。 据报道说呢，河野太郎考虑最快在本周下半周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参加自民党总裁的选举。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则向周围的人士表示说，尚未决定，正在从容准备。 那么河野太郎为什么能够在民调当中人气遥遥领先？日本首相的接班人可能会是谁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勇，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其实他的支持率高不是现在出现的，是在他做防卫大臣的时候就已经异军突起，飙升的很高，比现在还要高。原因是因为目前日本选民还有各个政党，由于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并不是很了解真相，在十年来中国执法巡航常态化的情况下，没有就钓鱼岛归属的真相以及为什么要进行执法巡航有一个常态化的对日的说明，所以现在日本无论上下左右政党，只要是对中国表示强硬，都会赢得那个高人气。那在这个背景下，他开始做了外相，后来又做了防卫大臣。在涉及到中国的问题上，他态度比较强硬。他本身实际上从他的父亲河野洋平的角度看，有继承的一面，但是也有不同的一面。河野洋平是一个自民党内对中国相对比较友好，也不去参拜靖国神社，是这样一个政治家。他曾经做过自民党总裁，但是呢由于当时的需要，没有当上首相，由村山富士作为社民党的合作者村山富士担任了首相，从而使已经下野的自民党又重新和社民党联合执政，成为了这个执政党。河野太郎相同，就是他也不去参拜靖国神社啊，这个在历史问题上他没有做过很出格的发言和行为。不一样就是说，他本身呢是留美的，他跟中国之间的交往不深，虽然也不是很刻意的去反对中国，但是呢他也是在日本的这个和美国哈这个对中国的认识影响下，那么会有一些比较片面的先入为主的看法。另一方面，他可能也认为自己的父亲跟中国的关系比较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还是显得比较跟中国友好的话，那么有可能呢就被那些右翼的强硬势力就给灭掉了。所以他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心理上他要刻意的显示一下强硬。另外呢，他跟中国这关系，人家可能还得看他父亲的面子，还不能对他呢太这个批评，所以他是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政治环境当中呢，来获得他最佳的成为日本首相的这样一个路径。那么他在担任防卫大臣的时候，实际上对中国也有出口不逊，而且甚至跟英国有这个防长之间协商，就是将来那个日本是不是也可以加入这个五眼联盟。总之呢，就是在这个方面呢，他说话比较明确， 正好符合当前日本社会啊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思潮。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说，那个像高市早苗这些，他怎么就没有这么高的人气呢？这又是一个问题，太右了，就是什么问题上都跟中国队，比如又去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别人可能认为这人上了以后啊，可能还会影响他的生意啊，太过了也不行。所以呢，他就处于这样一个位置。现在要看最关键的因素啊，就是麻生太郎这一派，是不是能够统一起来支持河野太郎呢？作为这个候选人参与竞选，这是关键。为什么？因为没有20个人推荐的话，他没有资格参加竞选。那么这个现在呢是很微妙，就是这个麻生太郎这个挺诡异的，他没有说支持，也没说不支持，就是这事儿是你自己决定吧。这个话从我对日本人的语言习惯或者是他们的表达方式，我认为是一个负面的，不是麻生太郎原意。不管是麻生太郎认为他太嫩呢，还是认为他不能反映他的这个政治主张，不管怎么样，反正目前来说呢，麻生的动向很值得注意。那么麻生之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跟这个他和安倍的这个战略联盟啊是有关系的。从2006年开始，日本的政治的权力中枢就掌握在安倍和麻生的手中，可以称为是安麻体制，在日本称为双 A 体制。他们两个都是政见比较一致，也都是立场偏右。麻生太郎作为安倍的副首相兼财务大臣，一直干到现在。那这种情况下，如果麻生太郎支持这个河野太郎出来竞选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他跟安倍支持的这个高市早苗就会发生一个竞争。现在日本的政治评论员什么的，他们都不太看好这个高市。但是我认为呢，现在还不好说，关键是麻生派。麻生派往哪儿走，是分裂各支持一个，还是一起支持某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到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黄金价格连续下跌2天，那么相关内容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近期黄金市场走势如何呢？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黄金走势啊。亚洲时段开盘之后呢，是短暂的有一个走升，但是后面就是一个一路的一个单边的下跌。截止到16:30呢，是收于1814.5美元每盎司。上周五公布的美国8月非农就业数据呢，是大幅不及预期，这也使得呢市场对美联储放缓紧缩步伐的预期呢，也是再次出现。盘中呢，金价一度触及了6月16日以来的最高点，达到了1833.8美元每盎司。昨天呢恰逢美国的劳动节假日，交投比较清淡，但是呢美元的超跌叠加避险因素降温，导致美元指数是有一个小幅的反弹。美元的坚挺呢使得金价失去了继续上涨的动力。后续黄金能否继续冲高呢，一是取决于全球疫情的一个发展，二是美元后市的一个走势。建议投资者关注本周四欧洲央行的会议，以及月底美联储9月的一些会议，届时呢将对这个接下来的行情呢有一个具体的指引。主持人。 那么陆晨从技术角度再来分析一下短期的黄金走势吧。 好的，近期黄金走势仍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的走势。近期美元啊是从高位回落，使得这个黄金的交易成本下降，但是这个美联储 QE 的进度悬而未决，导致市场的观望情绪比较浓厚。技术方面呢，目前金价在1834美元每盎司呢是形成了一个双顶，此外呢自从7月以来已经多次冲击该点位，但均未能实现一个有效的突破。目前呢日线即将下探100日均线，若一旦刺穿之后呢，则有可能开启新一轮的调整。下方初步的支撑位呢是在50日均线附近的1800美元每盎司左右，上方的阻力位呢是在之前的这个1834美元每盎司附近。短期内如果能够形成突破呢，将有一个进一步的上涨。不过我个人认为啊，就是黄金近期是有一个快速的上涨啊，多头是有这个获利调整的意愿，金价预期在短时间内将维持一个震荡的走势，建议者这个投资者呢保持一个谨慎。投资人，那主持人。 好，那么陆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606，欧元对人民币报7.6648，英镑对人民币报8.9239，加元对人民币报5.1402，澳元对人民币报4.7855。 好，感谢陆晨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看卡塔尔政府加沙地带特使穆罕默德·埃马迪6号说，根据一项联合国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参与的新机制，卡塔尔不久后将恢复资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卡塔尔的援助金将用于为加沙地带的公务员发放薪水和资助贫困家庭。 据报道说呢，卡塔尔2014年开始资助加沙地带的重建和基础设施项目。以色列与加沙地带武装组织今年5月份爆发严重的冲突，从那以后呢，迫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卡方资助暂停。 埃马迪6号在加沙地带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之后宣布，卡方援助将在不久后恢复。数名以色列官员先前告诉路透社，在新机制下，卡方资助将不再以现金，而是以代金券形式提供，从而避免资金被用于支持哈马斯发展军事力量。 加沙地带与以色列和埃及接壤，由哈马斯管辖。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区域内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高度依赖以色列。以色列与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组织5月份爆发严重的冲突，以方随后收紧了对加沙的封锁。 以色列方面9月1号批准一系列举措，放松对加沙地带封锁，包括允许扩大捕鱼区，开放一处主要商品过境口岸。埃及8月26号部分开放连通加沙地带的拉法口岸。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杨红，责任编辑杨红、曼宁、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将会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再会。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匠人们的精益求精。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